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9月29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多家高新企业带着最新研发的产品亮相北京国际生物医药创新展览会，万千产品竞相登场。这其中既有会做神经科手术的医疗机器人，也有打印患病处模型的 3D 打印技术。医药科技创新不仅渗透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而且还深深地触及到了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了大兴又一颗闪亮的明珠。 栩栩如生的串珠麋鹿，做工精良的钩织凉鞋，还有各种样式的 DIY 手工饰品，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都是出自魏善庄镇南田各庄村村民居远香之手。可是就在3年以前，她还是一位围着波台转的普通农村妇女。经过几年努力，如今已经变成为编织老师，并且带领着村里的几十位留守妇女在就业。由他们制作的女红作品还被选入了月季博物馆进行展览。 群租房治理最终的目的是要消除出租房屋内的各项安全隐患。高敏店街道坚持精致、共治、法治的管理思路，进一步完善多项工作措施，全面治理辖区内的违法群租房和公寓式出租房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多家高新企业带着最新研发的产品亮相北京国际生物医药创新展览会，万千产品竞相登场。这其中既有会做神经科手术的医疗机器人，也有打印患病处模型的 3D 打印技术，让人眼前一亮。 如今无论是在工厂、超市，还是餐厅、课堂，甚至是在手术室里，机器人都已经无处不在。这些高科技产品为我们创造了无限可能。在医疗机器人领域，来自百惠维康科技公司的一款机器人就可以通过2毫米的微窗进入大脑，直接抵达病灶位置，定位精度达到1毫米，并且已经和天坛医院、协和医院等多家医院开展了临床合作。 提到无血手术，很多人并不了解。恒福斯特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把病灶比作洪水，那么在切除病灶前的微波固化就好比铸造了一道大坝，手术更加微创，能够给患者带来更大益处。原来微波能量是目前公认最强的物理止血方法，相比传统的止血方法，微波能量更加具有损伤小、疗效好、恢复快的特点。 有了科技支持，也让百姓医疗得到了更好保障。随着 3D 打印技术在骨科领域的应用，在生物医药基地产业园区，为患者定制最符合其生理特征的骨骼成为了可能。不仅如此， 裸眼 3D、3D 打印等多项专利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也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据了解，大兴生物医药基地是首都生物医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的成才地，引进生物医药企业1500多家，带动大兴走进医药科技生活。医药基地不仅注重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更在不断推进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对接协作，发挥着机场枢纽作用。医药科技创新不仅渗透到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还深深地触及到了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了大兴又一颗闪亮的明珠。 本台消息，栩栩如生的串珠麋鹿，做工精良的钩织凉鞋，还有各种样式的 DIY 手工饰品，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都是出自蔚山庄镇南田各庄村村民居远乡之手。谁能想到，就在3年以前，她还是一位围着锅台转的普通农村妇女，经过几年努力，已经变身成为编织老师，并且带领着村里的几十位留守妇女再创业。他们制作的女红作品还被选入了月季博物馆进行展览。 在菊远乡的家里，身穿月季花上衣的她正认真地将每一个珠子都串联好，同时不忘耐心地教另外几位妇女串珠技巧。桌子上摆放着很多菊远乡已经做好的工艺品，有调皮可爱的米老鼠、栩栩如生的麋鹿，还有兔子手机架和小公鸡纸抽盒。除了这些串珠作品之外，居远乡还擅长钩织玫瑰花、帽子、鞋子等绳艺作品，每件作品的做工都十分精巧。 居远乡告诉记者，大部分作品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比如这个麋鹿角可真没少费心思，凭借想象串了拆，拆了串，终于用了一天一夜设计出来了。眼前这个形态逼真的小麋鹿是他用了800多个珠子串出来的，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居远乡说，我从小就喜欢做小物件，后来只要一闲下来就抽出时间干点手工活，一看网上的原件自己就会做了。 今年已经50多岁的居远乡依然是手疾眼快，前几天他又购买了1000多元的串珠、毛线、绳等原料，平时没事儿就在家琢磨着如何做出更精美的小物件，久而久之手艺也变得越来越精湛了。 在大兴区妇联和镇里的支持下，居远乡开始带着镇里的无业妇女做手工，让他们实现灵活就业。居远乡说，起初走上讲台还是很紧张的，在下面想好了的话上了台就全都忘了，拿着手里的材料不知道怎么开口，慢慢的通过跟学员的交流越来越多，技法越来越熟练，也就不紧张了。如今的居远乡觉得生活充实多了，自己的一技之长也有了用武之地。 由于菊远乡制作的小物件精美，他本人的讲解能力又强，所以多次受邀到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去讲课。现在知道菊远乡的人越来越多，亲戚朋友、邻居、同事见到他都想学点东西，附近村上门请教的村民也越来越多，菊远乡来者不拒，从最开始的2-3个人学习变成几十个人学习的大团队。菊远乡说，咱们农村妇女的手艺将来能传承下去，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去年菊远乡参加了区里的一次培训，老师的一句话提醒了他，不应该总是临时工，应该变成正规军，是不是办个营业执照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居远乡的北京蔚山庄巧娘贸易中心的营业执照终于办了下来。 在去年4月份，北京蔚山庄巧娘贸易中心的手工艺品出手走进了市场，为月季大会提供的几百只串珠月季花被一抢而空。现在在居远乡的带领下，巧妇们制作的手工艺品逐渐地打开了市场，需求量也越来越多。虽然忙的时候一天只能睡4个小时，但大家都觉得挺高兴，也更加深信所有的路没有错，决心要一直做下去。 本台消息，群租房治理最终的目的是要消除出租房屋内的各项安全隐患。 高米店街道坚持精致、共治、法治的管理思路，进一步完善多项工作措施，包括宣传发动、全面摸排、限期治理和巩固成效等，全面治理辖区内的违法群租房和公寓式出租房屋。 据了解，为了有效地治理群租房问题，通过前期摸排，认定为群租房的住户，会由社区留管站的工作人员和居委会主任对房主和相关中介机构进行约谈，责令限期7天之内自行整改。在整改期间，自行拆除群租房隔断的有11处，但通过7天的限期整改，仍然存在住户没有拆除隔断的问题。9月20号，高米店街道办事处组织相关科室及执法部门，针对康盛园社区的2处群租房开展了强行拆除。 记者还了解到，高米店街道下一步将围绕以往的整治成果，采取回头查，通过电话回访房主、入户核实情况、走访社区居民等方式，对已经完成整治的群租房逐门逐户全部细致排查一遍，真正做到一门一户不漏，切实了解掌握真实状况，确保治理不反弹。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吴延瑞， 小记者陈梦强，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亦庄亦小的小记者刘乐然。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中亦庄学校的小记者孙勉晨。 在今天的新闻快播报环节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红通社小记者们前一段时间去魏善庄半壁店村的采访报道。 新闻快播报，我是来自大兴三峡的小记者胡纯飞。我们来到了最美乡村半壁店村，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泰迪低碳乐园。泰迪小镇的形象是可爱的泰迪熊，因为它代表着温暖与陪伴。从前这里并不是什么泰迪小镇，也不是什么最美乡村，只是一个朴素的不起眼的小村庄，而被改造之后却成了低碳而环保的乐园。看了前后的对比照片，我大吃一惊。经朱叔叔与陈叔叔介绍，我知道了这里的设施大多都是环保的，例如灯，这里的灯都是节能灯，白天时储蓄能量，到了夜晚它就会自动发光发亮，十分神奇。有了这些，这个普普通通的村庄越来越受人们喜爱了。还有很多地方并没有重新改造，而是保留着农村的传统文化，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例如60年代的土坯墙。最后到了精彩的采访环节，我们把今天此行的疑问全都告诉了朱叔叔和陈叔叔，他们不仅解答了我们的疑问，还使我们更加了解了这一最美乡村，使我收获颇丰，受益匪浅。这次代表三小来到泰迪小镇，我学习到了许多知识。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像这里一样，用低碳和环保打造出我们美好的家园，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创造最美乡村。 听了小记者们发来的采访报道， 我都想去半壁店村的泰迪小镇看看了。 是啊，从他们的报道里，我们也对我们美丽的家乡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了解了我们的家乡，接下来我们再去校园里转转，看看最近学校里又举办了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吧。 校园内外。 大家好，我是亦庄一小红通社的小记者李静涵，我现在正在国家博物馆进行现场采访。李老师您好，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博物馆的基本情况吗？今天您是从哪些方面来让我们重点了解国博？ 咱们今天来博物馆参观，主要呢是进行两个方面的了解。第一个呢，就是从远古时代到现在我们的近代，然后就是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展厅的了解。还有接着呢，就是从明清完了之后，是一个中国的近代史，也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复兴这一时期呢，是中国近代的一个历史，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两方面的内容。 王立文同学，本次我们来国家博物馆，通过参观，相信你收获一定很多吧？你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这次实践活动，我们来到了国家博物馆。我这一路也知道了一些我以前从不了解的问题。每一次实践活动，我都能收获很多。但这次是我最喜欢，也是感触最深的一次。国博很大，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博物馆，也是我收获最多的一次。不仅开拓了视野，也增长了知识。其实，在来国博之前，我就在百度上搜过。国博的展厅有40几个，藏品也有100多万件，但今天亲眼来参观，让我脑海中的感觉又变了一遍，其实还是觉得挺震撼的，毕竟国博这么大。总之这次来实践活动，我还是收获了很多。 接下来我们采访一下亦庄一小德育处陈晶主任。陈老师您好。 你好。 根据学校的安排，今年我们6年级学生安排走进国家博物馆，我想请您说说为什么会安排我们走进国博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首先的话，走进博物馆是我们学校博物馆课程之一。那么想要安排6年级的学生走进国家博物馆，是想让咱们的最高年级6年级同学走到我们的国家博物馆去看一看，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发展，同时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古代的一些历史辉煌的一些成就，还要了解一些我们近现代有什么历史。至于特殊意义嘛，也是想6年级是我们小学的最高年级，孩子们的接受能力以及理解能力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呢，在这种看一看学一学，同时的去写一写记忆这样的活动当中，能更加加深他对国家的认识，对于我们所有的所学的知识能有更深的这个了解。 博物馆、名人故居、历史古迹等各类资源为学生。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唐子杰。9月21日，北京二中亦庄学校6年级的少先队员们参加了故宫里的知识主题研学活动。王秀婷同学，请问你在研学前做了哪些准备呢？ 我们全体6年级在研学前，在阶梯教室里面有专门的5位老师和专门研究故宫的专家李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故宫的知识以及故宫的建筑，让我感受很深。我在家里面也提前对故宫里面的太和殿和午门进行了一些了解。 我在网上搜查了有关故宫的知识。民间传说故宫一共有9999个房间，但现在却只有8000余间房间了。据说其他房间都是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损坏了。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午门这个景点。午门面前有2个铜狮，一个是雄狮，还有一个是雌狮。辨别2种狮子的办法呢，就看它们脚下踩的东西。雄狮脚下踩的是一个小绣球，绣球代表着天下，意思就是一统天下。而母狮子脚下踩的则是一个小狮子，意思代表子孙绵延。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乾清宫的故事秘密皇储。秘密皇储主要是皇帝为了不想让自己的子孙们自相残杀，在自己未死之前写上自己觉得最满意的皇子写一份诏书，一式2份，一份藏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一份放在皇帝身边。等皇帝驾崩以后，大臣们把 皇子们都召到宫里来，把两份诏书都拿出来一对，诏书上面写的皇子就是下一代的皇帝。 老师您好，请问您为什么策划组织六年级同学去故宫？ 在社会实践中接触历史，接触中华文明，接触传统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参与中了解故宫，拓宽视野，更好地领略六朝古都北京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气息。 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这也是祖国妈妈的第68个生日。 在这样一个节日里，我们小学生也有许多想对祖国妈妈说的话。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来到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分别是来自一庄一小的文怡丁、刘乐冉、杨凯俊，还有来自北京二中一庄学校的单怡然、周百晨还有孙勉晨，欢迎你们小记者们。然后这一期呢，我们也是来讨论一个话题，是马上要到的国庆节。你们放几天假呀？学校 八天， 要放八天哈。那这八天假的话，你们决定要怎么过呢？杨凯俊，从你先说吧。 我觉得可能是先回到老家探望一下家里的长辈和亲戚朋友，然后可能会在老家住几天，然后就会出去游玩。 我打算先回老家待几天，看望姥姥姥爷还有奶奶，然后访问一下亲戚朋友，然后五天之后再回北京游玩。 这个假期爷爷奶奶来我们北京，然后呢我们带着爷爷奶奶一块儿去故宫游玩，去完故宫以后第二天再去天安门广场，然后呢之后就是再去书店或者美术馆之类的地方逛一逛。 我的假期一般都是去探望亲戚，然后呢大家一年到头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很少能聚在一起，所以国庆节假期就成为了大家欢聚的时间，串亲戚聚餐聊天。 串亲戚聚餐聊天你们刚才都提到了，因为这个国庆节跟中秋节又挨在一块儿了，所以走亲访友家庭团聚是一个非常必然的一件事情，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刚才我听你们都聊到了，你们好多孩子家都是外地的，对吗？那你们印象中，你们每次回老家看走亲访友，老家有变化吗？ 老家的话，一般我每次前几年回老家的话，都是没有 WiFi 的。然后这次回老家的时候呢，发现已经装上了 WiFi， 而且上网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这已经说明了我们老家发展的也是很好了。 你的老家是河北哪里？ 河北高碑店市。 高碑店以前没有 WiFi， 现在都有 WiFi 了。那这是通讯的变化，那城市建设呢有什么变化吗？ 高一点的楼房会更多了，然后没有地方会太荒废， 也起了高楼大厦，更像一个城市的样子了，是吗？ 我的老家在北京海淀，首先呢我们老家在那个北京海淀区农科院，然后在那里以前都是院子里都没有啥游乐设施，老人们就是出来散步，除了散步就是在家里打牌打麻将什么的。可是最近呢农科院里建设了许多游乐设施，比如说老人们爱玩那种太极的那个球，所以呢那个物业呢就给老人们发了一个健康的一个大礼包，里头有许多老人爱玩的游乐设施，这样就使我们小区里增加了许多游乐设施，然后呢让老人们来健身，来更加幸福的生活在这个小区里。 你觉得这会儿的时候他健身每天跟以前老打牌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哪个更好一些呢？ 我觉得健身更好，打牌毕竟还是我在家里也不去呼吸什么新鲜空气，也不锻炼。我觉得如果是健身的话，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使自己的肺更加的好一点，然后呢让自己更加强身健骨，然后呢让自己寿命延长。 孙勉晨说的是人的一种观念的改变，以前的时候我们娱乐方式就是在家里打牌窝在家里，现在呢我们更加追求健康生活了，我们的观念改变了，走出了家门去健身了。 我的家乡呢，就是一般每次回到老家的时候，每次开车特别不方便，到处都是土路。然后呢，最近几年回到老家的时候，那些土路都修了，就是那种新的柏油马路。 有了柏油马路，交通越来越方便了。 我回老家现在在高速路上走着，然后就看到旁边正在那些工人叔叔们正在建高铁。因为我的老家是河北张家口嘛，是冬奥会要在那里举行，所以说那个高铁看起来非常的宏大，就是很高很壮观。然后我希望等高铁建好了以后，我能第一次坐上那个高铁回老家。 等高铁建好了，那你回老家就更方便了。 对， 你的家乡也会变得更加的美丽。哎，张家口它冬奥会举办，现在你回去看它有一些，除了这个交通上的改变，还有别的改变吗？ 现在好像也是正在建几个运动场所。 运动场馆。真棒！到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去运动场馆里看冬奥会的比赛了。 然后呢，就我们家乡那块湖北，然后呢，湖北之前前几年就是很多孩子他们都是不上学，成天就是在那块就是田里头或者疯玩之类的。然后呢，这现在前几年回去，有很多孩子他们现在都是背起书包去那块建的一个学校去上学了。 哦，就是一个教育方面的改变，都非常重视教育。 对，让孩子去上学了。 我觉得我的家乡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就是周围的环境绿植什么的越来越多了。然后以前我们家那个路旁边全都是土，一辆车过去就会有很多土飞起来。现在基本上路边都是那些绿油油的树之类的，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那种污染环境的东西在旁边。 真的非常的好。刚才在听到你们每个人聊到自己家乡的改变，我听了也非常的开心。你们有的告诉我你们的家乡越来越美了，你们的家乡呢生活设施越来越便捷了，你们的家乡越来越富有了，你们的家乡对教育的重视越来越多了。其实我觉得你们每个人的家乡，不同的家乡合起来就组成了我们整个大的国家。你们的家乡越来越美好了，变得越来越宜居了，我们整个国家也越来越繁荣昌盛了。其实国家的强大，我们每一个公民包括我们的小学生都是最终的受益者。我想国庆节马上就要来了，我想孩子们你们也会有一些话，一些心里的话想对我们祖国妈妈来说，对吗？ 我想对我们的祖国只想就是说一句祝愿他的话。我们的祖国现在已经建设的是十分的富强和昌盛了，希望我们的祖国可以在未来更加重视我们少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少年强则国强，希望我们的祖国可以对在教育这方面更加的加强一些力度，让我们少年成长起来。 我们现在的祖国妈妈抚养我们长大，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中国，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中国，我们现在是非常强大的中国。 咱们中国是富强了，中国呢一直把咱们中国古代的那种礼仪尊重流传下去，就是咱们希望能中国古代的尊老爱幼，还有咱们中国古代那种特别好的礼仪能一直在现代再继续流传下去。 我想对祖国说，希望我们的天空能再清一些，因为现在有好多人都开车去送我们上学，然后呢就会有很多尾气升到天空上，然后还会有很多大的鸣笛的声音，而且还会有很多车一直堵在道路上。然后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少开车，然后让祖国变得更好一些。 谢谢你们孩子们。那么其实我在听了你们的发言之后，尤其是你们内心想对祖国母亲要说的一句话说完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有一句话刚才杨凯俊说了，少年强则国强，我相信呢有你们在，我们的祖国呢会更加的强大，我们的未来呢也一定会更加的美好。好，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小记者能够做客我们的录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们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今天我们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你们。 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吴金浩播音，圆圆近视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 很抱歉，你的行动没有支援，没有萌。